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走进冰雪强国奥地利，来感受那里大众冰雪的热烈。而其中最受欢迎的免费冰场就在维也纳首都市政厅门前。然后我们要继续来关注年货里的舶来品这个话题，今天为您介绍美国的蔓越莓。可能此时此刻呢，您正在吃蔓越莓做的面包或是其他糕点呢。在节目里我们还要来关注日本的大学毕业生招聘会现场出现了人情冷落鞍马稀的现象，劳动力短缺在这里一览无余。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将视线转向奥地利。平昌冬奥会开幕在即，而平昌冬奥会的一个重要参赛国就是北欧几国，还包括了西欧以及北美的冰雪强国。有那么一些国家呢，在夏季奥运会上表现平平，甚至颇有些没落，但是冬季奥运会则是他们的天下，像奥地利、加拿大、挪威等等都是如此。奥地利曾经举办过2届冬奥会，全国人口800万，但是有400多人曾经获得过冬奥会的冠军。奥地利境内大部分被阿尔卑斯山环绕，也为这里发展冰雪运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外一方面呢，奥地利政府也是用大众冰雪运动来带动整个国家的冰雪实力。每一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市政厅门前有一个大广场，每逢冬季这里就是一个冰雪乐园，所有的门票都是免费的，冰鞋冰具也以低价出租给民众。好了，下面我们就一块儿走进这个市政厅门前的大冰场。 Also es ist sehr witzig. Ich mag speziell die Bahnen und dann kann man durch den schönen Wald fahren. Also durch den Wald. 这里是位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市政厅门前的冰雪之梦溜冰场。这个由维也纳市政府主办的溜冰场到今年已经有23年的历史。当初一块小小的冰场，如今已扩展到8000平米。冰雪之梦溜冰场从每年的11月中旬开始对外开放，将一直持续到第2年的2月底。冰面每天都有专业设备进行清理维护，冰场为来滑冰的人们准备了充足的冰鞋以及其他器具。学龄前儿童、中小学生和在校大学生租用冰鞋享受优惠价格，头盔以及护膝则是免费借用。 Na, es ist gratis. Gratis. Ja, das finde ich sehr toll eigentlich. Ja, viele, also ich habe keine Alterschuhe, deswegen haben wir uns welche ausgebracht. Okay, aber ist nicht frei, oder? Nein, 3,50. Es geht. 当地政府希望冰雪之梦溜冰场的存在能使维也纳市民充分享受冰雪运动，推动大多数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也是奥地利促进和发展冰雪运动的重要举措。每个冬季，冰雪之梦溜冰场可以接待70多万溜冰爱好者，同时吸引90万到维也纳旅游的人们来这里驻足欣赏。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新春羊年货。眼下呢，大家都在准备过年的物品了，您一定会发现在我们的年货当中呢，有不少的舶来品、进口产品。昨天节目里给您介绍了帝王蟹，智利的帝王蟹味道十分的鲜美，自然价格呢也是蛮昂贵的。那今天呢，让我们走进一种平民水果蔓越莓，它来自美国。蔓越莓的外形非常的漂亮， 果实红色的，十分的小巧，附着绿叶，观赏也很好看。但其实食用起来呢，蔓越莓对人体有多种好处。其实作为水果来说，也许它的口感呢不如葡萄啊、草莓呀、啊、或者蓝莓这么的可口，但是呢蔓越莓因为富含花青素，它可以使细菌很难附着于人体生长，进而降低人体受病菌感染的各种几率。所以说蔓越莓可以为人体提供类似于天然抗生素的保护作用。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您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吃蔓越莓干或者是蔓越莓的果酱，还有很多朋友呢干脆买来蔓越莓做的保健品。好了，下面我们就一块走入美国的蔓越莓种植园。 蔓越莓的果实鲜红艳丽，因此被誉为北美的红宝石。蔓越莓只能在高酸性的沙土中种植，至少需要三年的栽培才能结出果实。从生长到收获，蔓越莓都与水深深结缘。 大家知道蔓越莓在哪里吗？其实它们就在我的脚下。在整个蔓越莓生长的过程中，冰冻环节是种植蔓越莓一个非常独特而且有趣的环节。美国威斯康星的农民们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天气里，将水灌入这片蔓越莓地，等最上层的冰冻住后，再用机器将下面的水抽干，这样就好比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大棚，给蔓越莓保温，让它们更好的生长。 What is he doing? So right now he's just cutting a hole so he can put that rod down in there and measure how deep the ice is. We just measured about 7.5 inches of ice on the bed, and underneath that there'll be a gap, and then there'll be the cranberry vines underneath that. 春暖花开，冰雪自然融化。随着气温的升高，蔓越莓开始开花结果。每年秋季，蔓越莓丰收的景象可谓是美国威斯康星州一道独特的风景，因为蔓越莓的收获同样离不开水。农民用机器将蔓越莓从藤蔓上敲打下来，由于果实内部有四个天然的小气囊，使得蔓越莓可以漂浮在水上，然后再被收集在一起。从空中俯瞰，威斯康星州北部以拉皮兹市为中心，到处是一片片红色的海洋。 My favorite time of year. It's so beautiful with the trees turning, the leaves are all different colors, and then you have the red cranberries and the blue water. It's very beautiful. 科学研究表明，蔓越莓不仅维生素 C 含量高，而且蔓越莓的抗菌原花青素成分和抗氧化成分都居各种水果之首。威斯康星州蔓越莓农业总会的专家建议消费者，除了食用新鲜的蔓越莓，市场上有着多种多样的蔓越莓产品。消费者在选购这些产品时，应该注意标签上的成分，其中蔓越莓的含量不应低于20%，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获得蔓越莓中的营养成分。 Some of the compounds that help, the antioxidants that help fight off things like heart disease or other stresses on your body, and it's just a really good product.Consume year-round. 目前整个威斯康星州有着超过120,000亩的蔓越莓种植园，经济总产值约10亿美元。2015年，威斯康星州的蔓越莓总产量超过45万吨，其中35%出口到国际市场，相比10年前出口量翻了5倍。中国虽然是蔓越莓的新兴市场，但中国近3年的蔓越莓销量的增长比率却居全球之首。在2016年，预计将有约100吨的威斯康星蔓越莓被运往中国市场。 春节快乐 ，From Wisconsin, home of the cranberries。 蔓越莓是美国人最常见的零食，烹饪中不可少的东西，制作甜点中也常会使用蔓越莓。除了可以食用之外，蔓越莓在美国人的民族历史记忆中还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话说1620年102位不堪忍受英国国内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船来到了美国的普利茅斯港，在这里落地，在北美建起了第一块殖民地。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之下呢，他们逐渐熟悉了当地的生活，而蔓越莓就和普利茅斯港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第一批移民来到普利茅斯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这种红色的果实，而之所以把它叫做蔓越莓，是因为它的植物果实和花朵呢，像是在风中摇曳的仙鹤的头，因此称为 Cranberry。之后呢，就叫做 Cranberry 了，中文译作蔓越莓。到现在，人们吃蔓越莓，有时还是为了纪念印第安人当年的慷慨馈赠。好了，我们继续走进美国的蔓越莓庄园。 每年的十月到来年的二月是蔓越莓的销售旺季，很多美国人都喜欢在新年假期选购一些蔓越莓作为年货赠送给亲朋。比如这家生产蔓越莓干的工厂，每天就要加工超过200吨的新鲜蔓越莓，现在其中的一半都要出口到国际市场。 在春节期间，威斯康星州当地的蔓越莓加工厂的生意特别的好，在这里每天至少要加工大约15吨左右这种香甜可口的蔓越莓干，其中至少12%都要出口到中国市场。 新鲜的蔓越莓经过冷藏、清洗和筛选后，被浸泡在果汁制成的糖浆中不停搅拌，这时蔓越莓不再酸涩，而果香也被最大程度的保留。 We can make it a little bit more tart, or a little bit more sweet, or we can make it a little bit brighter red, or a little darker red, depending on what the customer needs are. The Chinese market likes vibrant red and the nice flavor of the cranberry. So we have a special product that goes over to China. 在威斯康星州的拉皮兹市，有一家专卖蔓越莓的小店特别受欢迎。老板经营小店快10年了，30平米的店面销售着近100种蔓越莓食品。虽然有些搭配听起来新奇，但却特别符合当地人的口味。 So summer sausage with cranberries, meat and cranberry, very very popular. Cranberry syrup, Wisconsin cranberry honey, cranberry salsa.Cranberry mustard. 这么多的蔓越莓食品，您对哪一种比较感兴趣呢？其实在美洲大陆被发现前，古老的印第安人就已经开始大量食用蔓越莓。在英国殖民美洲时期，蔓越莓就被当作贡品运往欧洲献给英国的王室。数百年过去了，每到感恩节，人们必定要吃一些蔓越莓做成的食品，来纪念新大陆的发现和印第安人当年的慷慨馈赠。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如果说起日本的劳动力短缺，那么去招聘会看一看就一目了然了。招聘会呢，门庭冷落，真是周多僧少。2018年日本大学生就业率已经达到了 88.6% 的这样一个历史新高。各家的公司为了招聘员工呢，想了很多招数。有人说来我们公司工作谈恋爱没任何问题，有人说每年休假可达120天，还有人说保证不让你出差。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日本的招聘会现场。 我现在呢就在东京市内举行的一场招聘会上，每家企业的展台前呢都有非常多的空位啊，而且呢到场的学生呢也并不是很多。那其实啊，企业呢还会在学生到场的时候啊分发这样的购物券，那它的面值呢是500日元左右，约合人民币30元。企业呢也是希望通过以这样的手段来吸引更多的学生。 据招聘会主办方介绍，今年各家企业参加招聘会的次数明显增多，但截至去年十月，学生获得录取后放弃入职的比例也达到了64.6%，创下了近6年来的新高。从行业上来看，零售、服务等对劳动力需求较大的行业缺口最为明显。 うちの会社は引っ越しの専門の会社なんですけど、やっぱ学生さんとかって結構気にされたりとかするので、わかんないようにっていうか、ちょっと派手にね。 日本最新求人倍率显示，每名求职者对应的招聘岗位数达到1.59个，刷新了近44年以来的新高。除了继续积极鼓励女性就业之外，日本政府还希望提高老年人的就业率，号召企业积极返聘已经退休但尚未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员工。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最近美国方面宣布将会对进口洗衣机以及太阳能产品征收关税，其中美国会首先对120万台进口洗衣机征收高达20%的关税，超过120万台的部分将会被征收高达50%的关税，同时还要对超过2.5千兆瓦的进口太阳能电池征收30%的关税。此决定一经公布，立刻在中韩两国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因为中韩两国呢都是洗衣机以及太阳能制品的出口大国。 有韩国学者就认为韩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会就此拉开序幕。下面我们就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就此话题采访相关的专家，来听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针对韩国主要出口产品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的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当一个国家的进口产品突然激增和可能对一个国家的本国工业造成损害时，可以采取这一措施。这些措施包括限制进口和上调关税。2002年以来，美国从小布什政府开始16年来首次使用了紧急进口限制措施。那么这种针对韩国进口产品的措施将对韩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今天节目里我们邀请到了 LG 经济研究院金亨柱博士，与他共同聊一聊美国政府出台紧急进口限制措施所带来的影响。 직접적이긴하지만미국통상당국과정부가미국내기업을보호하기위해 美国贸易当局已经开始直接采取措施保护美国的本土工业，而不在意其他国家的反应。紧急进口限制措施是关税措施中最具代表性的，但这种措施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几乎已经消失了。但是部分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简易壁垒等非关税措施依然存在，但现在美国恢复了这种措施作为限制进口的一种极端手段。这一举措被认为是自由开放贸易体制的倒退，恐怕会回到过去的贸易环境。 한발후퇴하는것아니냐그리고과거로좀되돌아가는것아니냐라는우려가나오고있습니다 正如 LG 经济研究院金亨柱博士的介绍，特朗普主张的美国第一政策反映在进口洗衣机和太阳能产品上，包括对韩国太阳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特朗普自上台以来就主张贸易保护主义，进入他任期的第二年，特朗普正在认真地推动这一措施。事实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建议对进口洗衣机不征收关税或仅征收 20% 的关税，配额不超过120万台。但特朗普选择了一个更强硬的措施，因此美国从韩国进口的洗衣机将限制在120万台的年度配额，超过这个限额将在未来三年分别征收 50%、45% 和 40% 的关税。即使配额内的产品第一年也会征收 20% 的关税，第二年下降到 18%， 第三年下降到 16%。 这一举措将不可避免地打击韩国企业。 한국브랜드를가지고미국으로들어가는세탁기물량이뭐매년조금씩달라지긴합니다 据估计韩国每年有250万到300万台洗衣机进入美国市场，其中第一年的120万台洗衣机将实行 20% 的关税，这将导致产品价格上涨，市场份额下降，韩国制造商的销售和利润下滑。更严重的是，估计超过配额的130万至180万台洗衣机将面临高达 50% 的关税。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企业只有两种选择：降低价格，放弃利润，或制造不受价格影响的超级优质产品。现在很难做出第二选择，所以韩国企业不可避免的要在美国市场上让利。 미국시장에서수익이크게줄어드는결과는불가피할것으로보이고요 目前三星和 LG 制造的洗衣机由于韩美自由贸易协定进入美国市场的关税为 0.3% 或 1%， 但如果保障措施的关税上升到 20% 到 50%，韩国洗衣机出口规模将每年下降10亿美元。韩国太阳能电池产业也将受到严重打击，如韩华 QCS 和 LG 电子等韩国公司在2016年出口了价值12亿美元的太阳能电池板。对于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组件，美国政府将不会对低于 2.5 千兆瓦的产品征收关税，但对于那些更高功率的产品，关税第一年为 30%， 第二年为 25%， 第三年为 20%。 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正在加强贸易压力。美国一直批评韩国在政府补贴和产量过剩的情况下，在美国倾销单位成本较低的钢铁产品。关于韩国半导体出口产品，美国方面1月19日决定调查包括三星电子和 SK 公司在内的固态硬盘供应商是否违反关税法。 固态硬盘是指替代传统硬盘的大容量储存设备。三星电子是顶尖的供应商，占全球固态硬盘市场的 30%。 华盛顿推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可能会影响韩国与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因为这是第一次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没有免除相关措施。针对华盛顿的单边措施，韩国政府于1月24日正式要求与美国贸易代表进行双边磋商，讨论对韩国产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板实行的限制措施。这一要求基于 WTO 保障协定的第12条第三款。在讨论中，韩国计划要求美国放宽或撤销其主要的限制内容，并提供适当的赔偿。进一步说，韩国可以向 WTO 提出申诉，反对美国的这个决定，但前景并不明朗。韩国可能会赢得这一诉讼，但这个过程将会花费很长时间。另外，美国可能无法贯彻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那么韩国应该如何克服这个危机呢？ 受该措施影响的国家可能会实施报复性关税，例如韩国可能会对美国出口到韩国的产品采取报复性关税，以抵消对韩国公司的损害。但这一举措只会对两国的消费者造成更大的伤害，未来的措施可能是紧急进口限制。如果美国对韩国洗衣机实施紧急行动，则应该为其他韩国产品减税，但美国并不会采取这些措施。韩国似乎有必要通过在世界贸易组织、20国集团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多边会议中对美国施压，也可以和日本、中国这些与韩国情况相似的公司一起联合起来对美国施压。 日本이나중국등과함께미국을압박하는것이좀차선책이되지않을까합니다。 华盛顿16年来推出的第一个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可能意味着一场全面的贸易战。韩国有必要制定一个长期的政策来应对这种情况，同时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行动，抗议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努力实现出口目的地多元化，进一步提高产品竞争力。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环球30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见。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 今年要是过了30啊，明年就是我的本命年。您没看穿着衣裳也接近红色吗？我属狗，狮子座。我媳妇说我是狮子狗，街坊还说呢，说你们家那狮子狗怎么不长毛啊？我媳妇说了，说它是沙皮的模仿秀。我媳妇也是秃子，不是说不长啊，后剃的。因为什么呀？我们家养了一个沙皮。我媳妇说这样啊，一家三口出去啊，发型一致。我暗自庆幸啊，幸亏我们家没养松狮，要不然我们两口子都爆炸头啊，长得又黑呀、啊，一出去人以为火灾现场跑出来的呢。我媳妇儿对那沙皮太好了，说是她亲生闺女。我心说那也是你跟隔壁老王生的，我没这手艺。每年啊给沙皮过一回生日，我们楼底下有一家啊，专门给狗提供餐饮服务的大狗楼，叫狗狗狗来哦来哦来。那大狗楼炖的腔骨，不但狗爱吃啊，我闻着都香。问题是我吃不了，因为那大狗楼有规定，宠物可以进，人不能进。人经理说了，怕这个家长在啊，孩子嗨不起来，所以我只能门口等着。每回这个我们沙皮过生日的时候，小区所有的狗都正装出席，公狗穿连衣裙，母狗穿燕尾服。我媳妇说这是新潮，现在这狗就实行穿的不公不母。所有这狗没有空着爪来的啊，都带着礼物，四单元吉娃娃，带了一生日蛋糕，